时间二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池。 我叫王潇怡，是一个学做动漫的人，最近在给朋友做一个设计，然后设计动漫形象，可是因为我们分隔两地，所以他让我设计的这一方我没有见过本人，一直都是他给我发的一些照片。他是我比较好的一个朋友，然后高中的时候玩的来，所以我还挺想给他设计好的，但是因为就是见不到被设计方嘛，其实我觉得就会有点难弄，然后就怕给他搞砸，因为他还挺重视这一次的，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学有所用吧，然后给他好好设计一个，别因为这事儿再影响了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就好。 那是你最好的时候，年轻美丽纯真温柔，是我牵过你的手，是我吻过你额头，却没有陪你到最后。那是你最好的时候，善解人意，无欲无求，我们不用想，我们爱得多自由，可那不是爱情的尽头。那是你最好的时候，谢谢你陪着我那么久，只怪那是我最了少承诺，更像是种借口。那是你最好的时候，我也曾用真情与你相守，可惜那是我最落寞的时候。假如有一天相遇在街头，请让我们微笑着相互问 萝莉， 御姐，萌妹子，萌妹子，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萌 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哇，周末最后一天，不知道你们过得快不快乐。无论怎么样，反正明天你们就要上班了啊，祝福你们永远开心快乐。这里就是您正在收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您不见不散。我是许可。哇，这个头衔真的好长啊。 可以啊，你这一口气够长的。哈喽大家好，非常高兴在这个周末的小尾巴上又跟大家见面了。这里是漫游嗨翻天，我们这个982不仅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同样呢也是可以看，如果你想看我们这个豪华的演播室以及我们每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呢，欢迎大家在微信上搜索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给我们刷弹幕互动。 没错，同样你可以关注我们的漫游漫游团 QQ 群啊，就是567556693，另外新浪官方微博就是漫游嗨翻天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很多人说啊，好久没见了啊，这个许可李可啊，说我一脸有点懵啊。没有懵，就是因为假期结束的太匆匆忙忙了啊。说到结束的太匆匆忙忙，其实还有一件事情结束的也很匆匆忙忙，就是我们的上学时光。 匆匆那年， 对，匆匆那年啊。我觉得这件事不知道大老师啊，大老师对此又怎么看，让我们请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玩错论的创始人大能猫大老师。 欢迎， 欢迎大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能猫，祝各位学生党们开学快乐。 对啊，这周是开学的第一周哈。 对，我跟你讲，大老师这个有经验了。大老师，为什么你要祝大家开学快乐呢？大老师，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很多的这个用户群体呢都是学生党，那就是他们之前一直在抱怨说快开学了，作业还没有写完之类的事情，或者是那个盼着赶紧开学，这样有很多很多生活费可以拿来买各种想买的东西，就宁愿节衣缩食。然后也要去胡乱花钱， 但是玩游戏的时间可能就会减少了。 会增多。大学生， 对， 大学， 我跟你说， 终于在家没有人唠叨了。 大学生是迎来了黄金的时候，你知道吗？假期在家要夹起尾巴做人啊，回到宿舍才是真身的显露，是不是？大老师，你是不是这样 了？是这样的，就是我还好，因为我就是小时候家里面对于我上网或者玩游戏不是特别的。 大老师曾经说过这个啊。 对，但是就是回头再看，就我在大学很多同学，就是比如说他们生活在一些，比如说小的城镇，甚至还有一些农村来的同学。农村同学基本上回家就消失了。 啊，对，因为 消失的 忙忙呗，就完了嘛， 回家割麦子去了。 对，收成去了。 而小城镇的话，可能就是说他偶尔去趟网吧也很不方便，然后。就基本上如果暑假他消失时间太长，就会被父母从网吧 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说这孩子去哪儿了，怎么每天啊。那李可呢，李可在大学高中时光怎么样？ 还不错啊，但是就是你说的太匆匆那年了。 是不是只顾上谈恋爱 了？我觉得高中老师说的最扎心的一句话呢，就是现在睡什么觉，上了大学随便睡，现在玩什么游戏，上了大学随便玩。 你看看这高中老师，一看跟大学老师势不两立啊，怎么能把这个 就是一种错误的引导。所以现在大学生都在睡觉玩游戏， 都推给大学老师啊。这个好，那今天咱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咱们就跟大家一块聊聊这个高中大学时候的游戏啊，另外俺的爱情啊， 其实可以定义为游戏人生， 这个， 人生游戏。 对，高中大学时候我相信有很多记忆，包括咱们在听广播的看视频直播的啊，都有很多故事，我觉得你们也可以发来。咱们这样，先进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回来咱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一会儿见。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侦探大神 优， 正在漫游嗨翻天呢。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旭哥。 大家晚上好，我是李可。 对，然后大老师第一个问题啊，有很多水友问，大老师骗我们呀，我们的关关呢？ 关关今天丢了。 啊，关关今天丢了啊，就是走失是长路嘛。没说有一句老歌唱得好，叫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是吧？这个关关大愿有一天。 星星是谁？ 啊，星星就是大老师嘛。星星点灯照亮回家的， 还没有计划成人呢，是吗？ 刚才有学友说大老师的双下巴真好看 啊， 那都是岁月的累积啊。 再给你看一眼，既然大老师这个下巴这么好看，你可以截个图啊，到时候回头艾特大老师的完测论啊，可以在视频上。 为什么是这个头而不是这个头呢？ 啊，可以可以。可以截这个头，大老师这个怎么样？ 这个测颜， 完美侧脸45度啊！ 哎，你们这个 45度找仰望天空好 不 好？ 啊， 初高中的时候45度找仰望星空。 对对对，好，哎，咱们今天回归主题啊，说聊一聊这个高中大学时候的游戏。 嗯 啊，我先问一下二位啊，高中大学那会儿玩游戏吗？我觉得咱们先问李可，因为女生是吧？ 不玩。 说得好， 今天的节目结束吧， 好学生。 真的，我那时候呢是在 你确定连 QQ 炫舞什么都没接触过吗？ 我接触 QQ 炫舞是初中的时候，还有一点这个空闲时间的时候。高中的时候课业繁忙，而且我是在一个这个封闭的高中，我们都是属于住校生。一周呢，保密啊，然后一周呢只能放个半天假，你知道吗？能回家这个洗漱一下了就不错了。对对对，就类似于啊，然后呢就没有时间玩游戏。 什么一周放半天假只回家洗个澡？你们一周洗一次澡是吧？那会儿。 这个暴露了当时的这个卫生状况， 怪不得那个学校这个学习情况好，大家都不谈恋爱， 所以 原来是因为女生一星期只洗一次澡啊。 那怎么样？男生也是啊，有可能两个星期才那个洗一次澡 啊。不知道各位在高中时候洗澡的频率啊，然后呢， 那个时候， 所以你那会儿就什么都没有接触， 就是，然后回家的时候顶多就是看看电视，然后父母又不会让你看什么电视， 看什么新闻联播吗？ 对呀，新闻， 看 新闻，看 时政， 在学校又看新闻，看新闻的时候就是唯一放松的时候，真的是不玩游戏。 开心为是唯一方，我觉得特别好啊，特别好，特别好。大老师呢？大老师高中那会儿怎么样？ 就是 是不是这样封闭的环境，一星期只放半天假，洗一次澡？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高中的时候还好，就是高中的话，我就是第一年的话是在我们那边的五中，然后是住校 啊。 后来发现， 也是住校， 对，发现宿舍管理上有个 bug， 就是那个就是一楼有一个就是学生堆放东西的库房 啊， 库房呢，它那个窗户有个缝特别大 啊， 然后从 你发现了这个暗道啊， 对，我们当我那时候还是一个瘦猴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无数人晚上都能从那儿， 我好好奇大老师那个时候的样子， 然后一直到有一次就是下过一场暴风雪之后，就是宿管早晨推开门，突然发现那边窗台下面有一大排脚印。 哎，好像 一大群僵尸从 那 儿路过。 那时候翻墙去网吧是所有男生的一个记忆。 对，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就主要是传奇世界，就传世还比较火的时候，然后很多人。 我们班男生有玩魔兽的。 那会儿好像还没魔兽， 就是 那会儿有魔力宝贝、世纪时代。 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有，高二到高三的时候魔兽就已经有了。 啊， 对， 是。但 是 我们那时候早期还是玩魔兽争霸为主 啊，对，早期魔兽争霸，然后星际，网吧有时候可能玩玩传奇、奇迹。然后有时候玩石器时代、魔力宝贝， 那时候网游真的是可玩也蛮多的，甚至包括就是说《梦幻西游》《大话西游》这也不用说了，《跑跑卡丁车》。 那个时候就是每次都会在那个小黑板上通报某某某班又抓住了谁翻墙去网吧。 这都是这个翻墙技能略拙劣的，你知道吗？都被发现了，这不拙劣的一般发现不了。说实话啊，你看咱们很多人都说这个魔兽争霸，应该是魔兽争霸。这样，你们要想看看大老师当年有多瘦啊，大老师今天呢在节目之前还跟我微微透露了一下他的这若干年的变化骤，对，这样大老师你说一个条件吧，大家要满足了你就爆账，好不好？大老师， 那就是我们今天直播间的人数超过1500人的时候， 好啊，超过1500人你就爆账 了。 对，大老师，不是大老师这样，大老师这样，这样啊，这样，大老师，我觉得啊，咱们今天啊，就让大家回答一个问题，好不好？你给大家出一个问题，如果大家有10个人以上答对，50个行不行？ 好的， 大老师有好几张照片，可以多出几个问题。 那就 不是他那是一组动图， 出个比较简单的是就是， 好好好， 其实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种就是3C， 或者是就是像 DOTA 也好，或者说包括现在英雄联盟，甚至很多很多是包括王者荣耀，你会发现就是说它的游戏地图当中是有三条兵线的，而在这个其实这个思路呢，在魔兽争霸三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哦， 对，而跟这个思路最接近的地图叫什么名字？ 好难哦。 啊，就看当时啊，谁给这个，啊，谁要让大老师报销？大老师，你再重复一下问题， 就是现在的很多的 MOBA 游戏，或者所谓的这种 都是走三路 或者三 C， 对，它是三条兵线。 是。 那 在魔兽争霸三的时候就已经有非常接近的这样一个思路的 地图 对、嗯、而这个地图在 War 3当中叫什么名字 OK 大家努力啊我是 只知 道这个深渊大乱斗 不是你那个是魔式的你那是魔式的因为最早魔兽争霸三啊它有很多个地图我被大家做了 RPG 有人说澄海三 C 澄海三 C 它不是魔兽 不是 它不是 War 3的原装地图 对对对 它也是后来就是有其他玩家去修改的图 我给大家稍微透露一下啊这个我不知道我回答的对不对啊、嗯、当然我不能说是哪张地图就是当时魔兽争霸有很多地图我被大家做成了 RPG 其实你们所谓的澄海三 C 和 DOTA 只不过是 RPG 中的一种、 嗯、 这种衍生的只不过后来被大家很火但是当时也有很多地图做成当时我记得有什么火影村呀什么银河战队呀反正好多就在那些地图中有一个确实是这种三路的啊你们仔细想一想啊，魔兽争霸 是原装图，原装图 原装图对，不是改编的， 对， 就不是被大家后来有很多人改成 TD 啊什么那种，也不是那种啊，对，你们去猜一猜吧。如果要是 谁有感到着急啊， 对，如果要是超过五十个人啊，就看咱们有没有先锋军。其实第一个人答对了，后边49人就都 刷屏就行了， 对对对， 保持队形。 但是很明显，就是相对年轻一些的玩家来说，他们接触魔兽争霸， 嗯， 还是通过那种就是对战地图 哪个呀？ 就是、 哦、 就是一些 RPG 啊，或者是一些、 啊、火影村什么的，没准是吧？ 嗯，守卫剑阁呀。 哦哦，守卫剑啊，明白明白，什么极限是吧？极限 X Hero 啊， 这样的 X Hero OK。 其实我现在想想，好像高中的时候反而是网游更火热一点，嗯、因为那个时候手机还不是说 那会儿手机哪能玩游戏 贪吃蛇呢？ 还发个彩信，我都觉得这手机已经不错了， 对啊、现在有的手机就冲击太大了，反而去网吧的人越来越少了。 哎，那就说说咱们高中、大学那会儿都玩什么游戏吧？大概每个人最喜欢什么？ 那我直接退出这个聊天吧。 你可以先听听我和大老师啊，嗯，大老师。 我的话就是除了 War 3之外的话就是同时会玩很多各种各样的游戏 选一个你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呀 啊 让我想想我那时候花了很长时间玩 很长时间很多金钱吧 没有就是那时候我对于那时候那个阶段我对于网游的这种就是痴迷程度并没有那么高然后想想其实我觉得 War 3还是比较多的因为那时候打澄海三 C 也好或者是打正常的那种魔兽争霸对战 啊 那个会比较多 啊你等于那会儿是比较喜欢战略类游戏是吗不是喜欢那种 RTS 会多 那种 其实另外就是 FPS 然后 CS 也玩的比较多 CS 那会儿还是 1.5 吧 1.5 有对是 1.5 1.5 啊那你有没有比如说玩那会儿游戏的一段什么记忆啊那种当时又觉得他们津津乐道的现在拼起来 津津乐道，那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身边越来越多同学以前还能一块儿，比如说就是魔兽争霸打个对战的时候，我们还买很多书，就是教各种各样的战术战略。 哦、 但是因为那时候魔兽的补丁补的还比较勤快， 对， 所以说，没有办法，就是还那样的就是攻略还老更新， 对， 直到后来像我们大学时候就基本上只要稳定在几个版本，什么1.6C 1.6 对，然后就那些版本的时候还不太一样，那时候更新太频繁了，而且那时候像 Sky， 然后呢不停的去拿取一些就是比赛名次 WCG 什么的， 对， 啊，然后甚至包括说 Sky 的人族无敌， 对他的那种就是所谓的混合打法， 对。 然后很多人身边很多同学就开始，哎呀，不行，我们要去研究 塔流啊那种， 对 ，Tower Rush 之类的 ，Tower Rush。 所以说那个时候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这种战术和打法，玩着，一部分人开始沉迷于网游，另外一部分人开始就是说去打，比如说那时候还不是澄海三 C， 而是那个奥克三 C 这样的游戏、哦，然后就是地图玩法。所以那时候觉得，哎呀，完蛋，一个时代过去了。 一个时代，哎，大老师啊，那你大学时候是喜欢玩什么游戏？也是这些是吧？ 我大学的时候就是什么游戏都玩， 更丰富了那会儿。 对，那个时候一个是宿舍里的嘛，当时我们就是宿舍就拉了网线之后，可选的更多了。然后这其二就是说，我是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游戏的人。那个时候就是，我进入游戏行业也是因为大学时候玩游戏玩的太多了 啊， 而且就是老琢磨，比如说有像国产网游，其实很多人在忙着去就是升级，然后去那个合装备的时候 是， 然后去研究游戏里的经济系统，然后那时候在一个游戏论坛里面就连续发帖，就教玩家怎么在游戏里面挣钱，做生意。 哎，我好喜欢这样的人直播呀。因为游戏中金币说实话对于咱们非 IMB 玩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 而且在游戏里赚钱有一种爽感， 而且 卖这种东西， 那时候就是我当时我们一宿人都在玩诛仙，然后呢 诛仙， 然后那时候我就双开，然后呢一个号是专门摆地摊、另外一个号呢就跟他们做的升级 挖东西吗 对，那时候就那里面没有挖东西这一说 啊、 对，然后所以说就是通过做生意，后来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然后挣了好多钱，但是等开学之后就突然就不想玩了。 我觉得大老师是属于那种玩游戏挺有头脑的那种。 大老师就是商人、啊、 玩出花了， 就是游戏中的商人啊。 哎，刚才我们水友是不是有回答问题的呀？ 有好，哎呀，就好多弹幕，反正都说什么不是一个年代啊，没仔细听，什么这个，大老师你再重复一下问题。 对，还有问问题的， 就是其实最早三线对抗的原图是 这样的，还是来继续跟大家阐述，就是现在所流行的现在所流行的这些 MOBA 游戏或者是 DOTA 游戏，他们最早呢，其实都是称被统称为三 C 游戏，因为他们有三条兵线，那就是在《魔兽争霸三》当中呢，就已经有一张地图。体现了这种对战思路，也有三条兵线，但是呢它跟现在的这个就是整体的玩法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张地图叫什么名字？ 咱们的有一个叫卢卡冯说好像是万圣节糖果站， 那个是魔兽争霸三的原装地图、 啊、 不是你们玩的那种就是什么被修改过的，然后有其他核心玩法的地图 啊、哦、就原装地图啊、嗯、就是咱们可以原来选的那个。嗯，你们现在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赶紧下一个魔兽争霸去里边原图一个一个看一眼就行，一个一个选了。行，咱们再回来啊。这道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答对啊，估计上半场应该是够呛了。其实大老师，我简单说一下，我们那会上高中大学啊，我记得上高中那会儿特别痴迷这个，一就是因为我这人跟大老师有点不一样，大老师你看喜欢玩那种对战 FPS， 我这人特别喜欢玩那种 MORPG 那种。我那会儿就玩那个魔兽争霸啊，不什么呀，魔兽世界。 嗯。 当时呢就是还是什么 UC Talk 就开始组团40个人，你外边还替补学生党嘛， DKP 很低又拿不到装备，然后那会儿就你知道吗，我还因为这游戏哭过，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第一次当时 也玻璃心过是吗？ 没有，当时我作为狂暴战，如果大家玩魔兽世界就知道、当时60级啊，战士基本都是这个就是防战，我当时呢为了喜欢那种双持武器战，其实就叫双持狂暴战，人称板贼啊，就是弄这种团队不是很受欢迎的这种位置啊，基本一个团也不会带一个这种、 就是以输出为主的坦克， 对，以输出为主的这种对坦克职业吧，也算是输出职业啊，就是其实是板贼、然后呢当时呢我就跟团长商量好，我说我放假了，正好团长带我去一个那个是祖尔格拉布，当时啊当时我想拿到里边的一个双刀，然后当时团长答应了我，然后呢我就在那儿心心夜夜，当时我记得是下午3点，我在我新配置好的电脑前就等待团长带我，这时候突然说组队了，然后当时是25人的副本，然后我就等着团长把我组进去了，结果组进去的时候团长就说啊我这装备不太行，说你等下一波吧，当时我的心就像你知道等了很久的时候，然后我就哭了，哭泣之后我就想着把这团长怎么能给他弹劾掉，你知道吗？然后当时一股复仇的心就在我心中燃起，然后 你瞬间是崩溃的， 我瞬间就崩溃了，那个工会我也不想待了、但是后来我在那工会依然决然待了下去你知道吗？ 就是没骨气， 没有别的工会要了 啊，没有没有，然后后来我就努力当上这个 MC 的团长，后来把他们那些，因为当时其实流行他们亲友团你知道吧，其实也挺坏的，他们就带他们自己的朋友这种，你知道吧，就是装备都给自己的朋友，哎，这其实也挺黑暗的，这个游戏玩的让他们，哎，反正不多说了吧，反正当时就是很伤心这一个。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大学时候玩的游戏，这可能有点暴露年龄啊，因为我最早玩 DOTA， 但是 DOTA 那会儿还没上大学呢，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就是英雄联盟就崛起了，所以那会儿大家就开始玩英雄联盟， 这什么暴露年纪的 啊？对，当时那会儿我就 还挺年轻的， 还挺年轻。 当时那会儿我记得我就开始组战队，组我们学校叫定服装战队啊。川北大学战队、然后迎战定服装你知道吗、当时我们同学打的战术非常稳健啊，当时补兵10分钟补了120多刀，我玩 ADC 最大的对手来自于高碑店、 对，30分钟补了369刀，当我30分钟的时候双方人头比不过6个，你知道大家打得非常谨慎，当时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就是我30分钟补了369刀，装备都已经成神了，然后最后就靠阵容啊，反正也是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吧， 最后 一路 惨痛的输给了四会客运战队， 对，惨痛的输给了这些四会啊高碑店什么电锯战神的什么这种战队啊，哎，反正当时就是想当电竞选手这个路非常坎坷，这可能就是我大学时候的记忆了。 都上了广院了，这当什么电竞战队呀、 对，真的真的。 哎，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晚几年，现在学校不是开设了电竞专业？ 那个都是骗钱的，就是等这帮孩子们真正大学毕业了，环境早不一样了。 哎呀，这个就都是泪，不多说了啊。这个 3分钟360多刀，我有点不信我们水友说 啊，3分钟360多刀，那会儿我那个女警，你知道 ADC 刀刀不漏，而且还加上野怪。我那会儿我跟你说简直下路，当时我记得是个琴女辅助，我跟你说我简直发挥到极限了你知道吧，然后兵线的控制你知道，就是兵线的控制那种，然后走位啊不被杠杆，哎，真的 当时就是因为你到十分钟110多刀，我记得当时，但是你如果到15分钟、20分钟装备起来之后，你是可以三线收兵，而且还可以收野怪，然后收兵线，非常夸张的那个兵线收。啊，大老师那会儿玩英雄联盟吗？大老师， 我大学时候没有英雄联盟。 行行， 大老师多么的实诚、 啊，伤心往事不再说啊。那大老师，你说你那会儿高中和大学， 我们学友有回答问题的 啊，又是卢卡峰。说是四曼妹子 TD， 基本上看到 TD 就可以先就他不是了 啊，不是那个啊，不是那个带 TD， 因为是原始地图、 啊。大老师，到底想不想让我们爆照了？ 因为是原始地图，所以他不可能是被后期改编过，比如说 TD 啊什么这些、这类的地图啊。 大家都说暴露年龄， 暴露年龄了，大老师。 听我们节目都是90后、00后。 那我再说一个上半场，咱还剩一点时间，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吧。就是你们当比如说放假的时候啊，玩游戏什么的，那你们上课的时候还想玩游戏吗？就上课时候会不会有这种瘾，网瘾，就是啊，忍不住了玩游戏。 我就是就还好，因为我就是从小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家庭没有给我营造这种稀缺感，所以说就是管够的话， 真的有些东西真的 对就还好。对，然后特别是更严重情况就是到了工作之后，在游戏媒体工作，我天哪，就是恨不得说什么时候不要让我再看这些东西了，好烦呐！ 看见游戏就是工作。 因那时候甚至包括说。特别是做网游频道的时候 啊， 每天都能收到很多很多的那种新游戏的这种就是所谓的什么封测激活码呀，或者内部测试的这种激活码呀，各种账号啊，就是说那种就是 哎去玩 账号一登进去，告诉你钻石有的是，角色是满的，各种神装都有，就是很多无数游戏玩家梦寐以求的这些东西，然后对于当时我们在游戏媒体来说，要多少有多少，然后，哎，没劲。 但是你也觉得没有意思， 骄傲的炫耀， 就是就怎么说呢？有时候你的一种兴趣爱好，或者说你平拿来消遣可以，但是如果说你以此为生的话，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你想，他工作中就让你玩多种多样的游戏，不是说你只喜欢玩这个就让你玩这个。 对，然后甚至包括说那时候我特别特别讨厌的就是 Q 版回合制的游戏，就深恶痛绝，就是因为。早期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国产的很多游戏全都是这种玩法的。 我点两个，那会儿我还觉得还挺好玩的，一个是《魔力宝贝》，一个《石器时代》。 就是从最早单机的时候，就是《仙剑》，它也是回合制啊。 对对对， 对，就等于说那时候台湾的这种对于游戏，甚至日本对于游戏的这种模式，影响了后来台湾和大陆的这种游戏的开发的模式，所以我对这种回合是深恶痛绝。但是后来当时那个在。但是我们那边给了一个特别重的任务，就是做梦幻诛仙的游戏专区。 后来大老师你是不是好几个月没睡着觉？ 没有，但就是非常非常讨厌回合制游戏，但是因为出于职业的要求你还是要做。 对， 最后呢这个游戏专区在当时应该是所有媒体当中流量算是排的比较高的 啊。 对，当时就是游戏公测的当天，这个就是光这一个频道的 UV还不是 TV， 就是独立的用户就已经接近20万。 哎呦， 2009年。 哎，大老师，那你说到这儿，我就特想问一个问题啊。你说现在这个时代，是不是什么游戏攻略的那种网站啊，门户网站、攻略网站，是不是就过时了呀？ 是这样的，就是除非除了部分的那种游戏，就其实它是需要攻略的，但是其实大部分也不用。即便是很多游戏玩家就是自豪感或者是那种优越感十足的主机游戏。其实对于攻略的需求也已经没有那么高了。放到国内环境来说话，如果说一款游戏你需要查攻略你才能玩下去的话，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游戏做的有问题，就是对他都没有把握好这个玩家的进入门槛。另外呢就是你该充值了。 对对对。哎呀，充值是万能，充值解决万能啊。最后咱们上半场还有1分钟吧。大老师这个问题大家都说好难呀，回答不上来啊。这个你要不要给点提示？ 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提示完也没有用，因为他们可能就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 好，大老师公布一下答案啊，这个 其实是 World 3当中一个地图叫做 Lost Temple， 就是失落的神庙。 啊，失落神庙那地图。 对， 这那会儿就是组建 1v1 那会儿老选那地图。 对， 因为它很小， 选两个角。 对对对，选两个角， 而且它是三条兵线。 对， 然后中间还有个泉水。 对，是中间有一道河嘛。 对，所以说就那个地图是最早能够开辟出就是这种3C 玩法思路的一张图。 这个话说的不对，我怎么会知道那个地图？我没有玩过，我还很年轻啊，我那会儿没有玩过这些 Lost Temple 啊。好好好， 你只是为了回味一下经典。 对，我只是为了回味一下经典。行，那上半时段呢，咱们由于时间关系只能先到这儿了，下半时段回来咱们再跟大家继续聊一聊你们那会儿大学高中游戏的记忆啊，以及你们那失落的 爱 情。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 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这里是漫游嗨翻天啊，我是徐克啊，大家好， 这里是徐克， 这是一个隆重的 这个 title 太长了，有点说串了，来李克， 大家好，我是李克，哎，你已经说出了我的名字， 对对对，你可以这样啊，我给你报一下，我们这个还有一些，你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56755663，另外你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漫游嗨翻天，另外你可以上路哔哩哔哩网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你就可以看到每一期视频的完整回放。好了，没事了， 那你把我的话说了，我说什么呢， 对对对，这一些你就可以， 那就祝大家天天开心、 啊、对，天 天 开心， 天天吃鸡， 可以佩戴我们的粉丝勋章嗨森，你看是不是、 对 啊。那今天来到我们嘉宾做客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玩策论的创始人大能猫大老师啊，再次欢迎大老师。 Hello 大家好，祝各位学生党们开学愉快， 开学快乐、 大家现在应该对大老师有一股愤恨的这种感觉啊， 他们恨不起来我的， 对，大老师是这样，大家都说啊，你上一个问题太难了，大家就是想看你照片、这样我觉得你下半场再出一个，咱们无论难易，你出了一个大家那能打上你就爆照，好不好、 好啊， 行，你现在想想还是直接来， 那直接说了吧， 行，没问题，来， 就是我们国家中国的第一款 3D FPS 游戏叫什么名字。 哎呦，我知道，我脑海中有两款， 有两个，那我说第一款啊， 第一款啊，这个哎，我觉得大老师这个难度比上一个降低很多，虽然上一个对上一个大老师说 Lost Time 我知道是那是 EVE， 但是说实话在我脑海中，因为当时地图实在太多了，就是很难想这个啊， 但是首个的话 来来来来 好像又有了历史感， 不是，他加了个 3D 啊、 3D 的 FPS、 注意划重点了、同学们， 3D 的 FPS 第一个三 D 的， 我只能帮你们到这儿了啊！好好好，你们就去查一下大老师的爆照， 关键词搜索。 对，大老师的爆照就只能在你们这儿了啊！咱们上半时段其实聊了聊咱们高中、大学玩的那会儿游戏啊，哎，那其实那会儿玩游戏花过钱吗？咱们各位， 没有。 花，大老师花过钱啊？ 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即便是你玩那个时候在互联网并不发达的年代，即便是玩盗版，你还得 盗版你还花钱啊？ 4块钱一张盘啊？ 哦，买盘啊？ 我靠！你以为那时候三大妈就已经遍地了吗？ 对对对， 那时候还藏经阁呢，好吗？ 啊、哦，对对对，就是那会儿是买盘花费的钱。 对，然后甚至包括那时候一些比较好的游戏的大作神作，一买就是4张盘，因为那时候还是那种就是所谓的 CD-ROM， 一张盘的容量是700多兆。所以说一些比较大的游戏、像魔兽争霸就2张盘 啊，魔兽争霸比较大， 对，然后是我还买过那种4张盘、8张盘的游戏，然后基本上就是其中有一张盘坏掉了，你游戏装不了。 嗯，然后李可呢，那会儿那什么吗，花过钱吗？ 我是只是拿钱花来买书的。5年高考3年模拟之类的、 说的靠谱 靠谱靠谱靠谱啊， 怎么样， 然后是包括玩，即便玩 GBA 游戏 啊、GBA 买一张烧录卡，然后往里面去烧游戏、那烧了卡也是钱 啊。就这， 你们男生收集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跟我们女生就是收集一些漂亮的本儿啊、笔啊？ 其实我不收集，我不知道大老师收不收集这个，我 是 不收集。 就 是 你现在 那 时候玩的盘什么你还留着吗？ 就是这样的，基本上如果说有钱买正版的话，正版的一般都会留着、然后盗版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伴随着每一次升学毕业，比如说 大清 就是高中升大学之后，然后那些就卖破烂了， 扔一把。 就是我不知道，然后等可能就是大学回来的一个寒假，然后打开柜子、哎，我回来了啊， 我 不知道被谁偷去卖了、 大家注意一下啊，大老师表演这个环节非常到位啊，大家注意这个大老师为什么这个表演天赋这么到位呢？我刚才觉得大老师表演这个非常对啊，这有一些线索，大老师来看看大家回答这题啊。这个首先是丫丫说这个大秦悍将，另外这个 嫣然一笑百花开，也说是大秦悍将， 嗯， 这都给我闭嘴，说是反恐行动，其实也就是 CS 半条命那会儿，对吗？这俩 要国产的话，中国游戏早牛逼了。 这俩对吗？大秦悍将， 大秦悍将是对的 啊，大秦悍将是对的， 对啊。 来来来，快快快，大秦悍将是对的，朋友们，有50个人回答对这个问题，大老师就可以爆照， 刷起来，刷起来， 快快快快快，大秦悍将啊，大老师，那就完了，大老师，你这个照片今天是肯定带不走了啊。 我们要看看昔日的那个少年， 对对对，昔日的那个少年啊，大家赶紧大秦悍将啊，就可以看到大老师的这个照片了啊。 选一个时期的照片给大家看吧。 啊，选一个时期的照片啊。 对， 好好好，你选多少岁的都可以，大家都喜欢看。 毁容之前的照片。 对，毁容之前可以看看啊，大老师的大秦悍将，快快快，大家刷大家刷大秦悍将就可以看到啊。大家刷大秦悍将，我跟你说，大老师在节目之前啊，突然掏出一组这个动图给我和李可，不是动图，就是拼的，你知道吗？给我和李可看，说那会儿是一个这个从大学学生到这个算什么？这算是游戏工作者啊、 嗯， 算是这种网互联网工作者的这样一个蜕变啊，这样一个变化啊， 确实 还是很震撼的， 惊艳的。 对，而且大老师那会儿考了很多专业啊，也是跟他刚才这个动作很相符。大家可以，我跟你说非常有料啊！ 你怎么看这个？ 大老师每次来，哇！ 来来来， 等会儿，先让大家刷一下， 切到大老师的。 大老师，哎，大老师刚才那个照片、啊、 是这个头吗？ 啊，大老师，你要现在看吗？现在给他，我觉得有50个了，刷了，觉得有50个了，这块、啊、 先来一个吧，好不好？ 先来 一 个，好，来三二一， 哎。这个是刚刚上大一的时候的我， 哎，大老师再往前一点啊，对，可以、 哎、 可以，大老师保持5秒钟，这是高一时候的大老师， 大一 啊，这是大一时候的大老师，刚经过高考， 玫瑰花的葬礼， 哎，大老师 又有那种时代感的音乐、嗯， 大老师，时代发生了什么？ 嗯、就是说嘛，就 是 曾经 吧。 曾经也是青春逼人，现在是没有青春，只剩下。 哎，其实大老师，你上学的时候是那种独来独往的那种吗？ 没有，我基本上在大学时候的跟女生缘还挺好的。 弹、哎、幕炸了，弹幕 帅！ 大老师，你再给大家看一眼。 不知道为什么，大老师，你那张照片呢，就是 有一股周杰伦的感觉， 对，就透露出一种高冷的气质，就特别像上学的时候那种。 再来，再看一眼，来，大老师，再保 持独来独往， 保持5秒啊。我大家看一眼，这就是大老师大一时候的照片。 看到那个忧郁的眼神， 好 那个高冷的嘴角。 大老师这张照片应该是在教室吧？ 还有那个高挺的鼻子。 哇塞，大老师 是用什么手机拍的哈？ 对，那时候我的手机就已经可以拍照了，那是2006年。 哎、 哇，很多人说帅，就弹幕瞬间炸了，你知道吗？大老师这张照片一出， 就细皮嫩肉了。而且就是特别的高冷，就真的特别像我们上学时候那种酷男生，所以我以为他是那种比较高冷不太爱说话的那种。 不是，你们这些不敢相信的是什么？ 帅炸裂，真的太帅了。 哎，大老师，你那会儿在你们大学是大概在颜值的一个什么排名？ 嗯，就是 小女生对对追， 就是想想啊， 情书一年收几封？ 升到大二的时候，然后就是负责新生入学的这个迎接工作。然后 门面 一个专业的门面，对吧？ 对， 嗯，刚刚那张照片是什么时候？ 那时候是我大一刚入学的2006年的秋天。 哦， 还是一 个 秋天 呢、 大老师， 我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且就是我运气、 校草， 我运气比较好的是，而且是我那时候没有参加大学的军训。 哦， 怪不得那么白。 对，是因为那时候一直在拍广告。 真的什么广告？什么 老师 拍广告？ 等会儿大老师，你今天节目真是 大老师其实是个大明星。 对，很多人都说哇，明星脸，大老师我要去追你，都帅炸裂啊！ 啤酒的广告也拍过， 啤酒，你那么稚嫩的一个脸庞， 是不是拍完啤酒的广告就送了你一卡车，然后你就喝出了啤酒肚？ 没有，然后还那时候还有在北京拍情景喜剧，然后非常非常牛逼的是那个戏最后没有播。 原来我们的大老师的 title 可以这么长，还可以再加上什么明星青年演员啊，什么广告小达人啊。 不是大老师，那会儿啤酒的那个广告大概内容是什么呀？让你去拍的？ 是就是他有 干什么动作？ 是有两个场景，其实是有很多人在参加的，就是那个一个是部分是在室内是游泳馆、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在沙滩上，然后当时我们还跟着组直接去了秦皇岛拍的。 哇！ 天哪， 大投资啊！你们当时这广告 是不是那种穿个白衬衫跑在海岸上， 游泳裤， 然后一杯清凉的啤酒， 就是那种夏威夷风格的大裤衩。 哇哦！ 哇！ 天哪！ 哎，大老师，你为什么后来没有走演艺的道路？那会儿你就出道了呀？ 是后来就是被抓回去上大学。啊、 你看看这个， 哎、简直了！ 这个大 老 师哎， 曾经帅过。 对。我觉得大老师可以考虑啊，到时候自己这个玩策论啊，到时候给自己代言，真的，自己给自己代言。 所以说，就是今年到明年的一个很大的计划就是瘦下来。 哎、 啊，对。 那看了这么粉嫩的照片 啊， 突然有了一个小小的八卦之心。 什么八卦？ 我们的主题不就是大学时候的游戏与爱情吗？那是不是下半时段应该聊聊？这个第二个、啊、 爱情是吗？ 那个时候有没有什么浪漫的故事、 啊？ 就是在座三个人当中，我是最没发言权的呀。 哎，大老师，这我就不信了。 大学的时候 吗？对，大学时候呢？ 那个少年 没有恋爱吗？ 我大二的时候，就是大二上结束之后，然后我就去工作了。 嗯， 对，然后那时候去了广州的一家游戏媒体，叫多玩游戏。 哇，你就直接多玩啊！ 所以 那是我的就 是 第一份 事业心很重的。 所以说就是大学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我们学校那时候在保定嘛，然后学的动画专业，刚一开始是想全身心的投入到动画工作当中去，直到后来发现就是动画产业其实是一个很多院校或者说很多的这种公司去拿来骗补贴，现在可以这么说了，就骗补贴、因为当时包括什么很多动漫产业园其实到最后全身全力盖房子嘛，然后甚至包括说很多问了之前的一些学长，就是说他们毕业之后所能从事的工作就是去做外包的加动画，甚至包括我的同学很多时候他们那时候火影忍者的动画加动画全是在中国做的， 哇、 对，然后甚至包括很多比如说像美国大家看的什么就是那个看看就是最后弃宗的那个动画片叫什么来着， 一宗的那个 反正就是美国的很多动画片，然后也是中国的在做江动画、所以说就是很茫然， 出路很窄， 对，然后 就业很困难， 所以说就是毅然决然的投入到了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游戏行业当中。 哎， 其实是这样的，我想想好像上学的时候比较沉溺于游戏的这些男同学的话，他们好像也没有时间谈恋爱、就他们好像是和游戏谈恋爱，是不是许可？ 其实也不是，你大老师那会儿是怎么想的？ 首先就是 你觉得女人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女生玩游戏的真的非常少，像现在上大学， 是主要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呢是一个软件学院，然后女生本来就少， 比例就是不太对。 二呢是他在保定，就等于说漂亮姑娘其实都在河北大学，然后我们学校的女生。就是做兄弟还是可以的，交往就算了。 原来是这样啊，当时 就而且我不是很能接受，就是女生说话方言特别严重，就是你知道一个特长得就是还算蛮可爱的小姑娘跟你说一说话，你干说我呀，来啊， 就是只可远观而不能。那大老师没事可以去定服装逛一逛啦。 这个以前常去， 然后后来就是怎么了？ 后来太远了。 可以。哎，大老师。那你说这个，你是因为游戏那会儿从事游戏，比如说从事多玩，后来才建立了这个玩策论吗？还是说因为什么？ 就是其实我是因为在游戏行业从2008年开始吧，然后一直做到2015年的夏天，然后就是突然一下子就觉得就是， 突然一下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噌那种感觉是不是？ 就是 突然一下 你能感 对 就感觉到游戏门户它在衰落，然后。他很难再吸引到现就是更年轻的游戏玩家，然后那时候就是觉得就是说我们想就是我个人想法就是说能够通过视频节目的方式去跟玩家交流沟通做朋友，然后虽然说在过程当中其实也比较艰难，就是说当我们非常认真的去跟玩家去讲很多游戏相关的东西的时候， 知识的时候， 播放量并不会很高。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可能有那种什么游戏的主播或者其他的 UP 主，他做些哗众取宠的东西，或者是一种带节奏或者拉仇恨的东西，就非常 容易 火。所以 因为大家喜欢看热闹嘛，其实。 对，然后所以说就是说现在的很多的年轻游戏玩家，其实他们对于很多事物的认知其实并不是很全面，并不是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偏差。所以说。他们更容易被某种情绪所引导，而不是被事实。他们不愿意相信事实，就是他们只看见自己，只看自己愿意看到的，只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又不愿意说单纯的去做这样的内容，可能或许很容易火，但是， 从长远的 社会责任， 从更长远的就是这种 角度来看， 其实它是非常非常愚蠢的事情。 嗯， 业界良心啊，大老师。 是大老师这个完策论，这是业界良心啊，大老师。 嗯， 很多人说这个地亚威说看见大老师的帅照，突然觉得我今晚睡不着了啊！你今天晚上要来， 突然感觉我恋爱了， 对，你今天晚上要来找大老师吗？其实大老师啊，没准到时候回头完策论还招人吗？你们公司？ 嗯， 短时间是不， 短时间暂时不会考虑的。是这样，就是我们之前也招过 大老师的机会，对， 我们招聘过不少，就是游戏玩家、游戏爱好者，然后想要说从事这个行业， 嗯， 但是进来之后，后来发现就是感。他就觉得完全不一样，他就是不是就天天玩游戏就好了吗？ 嗯啊，他们以为是天天玩游戏。 那我说 那是游戏直播公司吧？ 那就是即便是直播，他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会面临很多特别枯燥的工作，比如说对于资料的收集整理啊，包括文案的撰写啊， 是， 就是甚至包括很多东西，他们就会觉得就是受不了。 对，其实 耐不住寂寞。 工作，对，当你去深入的时候，而且它成为一种工作的时候，都有枯燥的程度。 然后所以说，我们自己做直播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玩家问说怎么能加入你们？我说你们就别想了，你该上学好好上学 啊， 然后就是。从很大程度来讲说，我们之后如果有新增成员，宁愿走社会招聘，也不太会考虑从粉丝当中去选取成员。 啊，大老师这还是比较负责任的啊，这个。行，那咱们再说回这个愉快一点的话题。你们那会儿最高记录啊，每天上网吧通宵大概是多长时间？ 我还算比较克制，是因为我不太喜欢熬夜，熬夜太难受了。 哦， 大学时候还稍微，大学偶尔会多一些，因为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们宿舍没有通网。所以说有一段时间是， 那你们就搬到了网吧住吧？ 嗯，差不多。然后， 这是许可，这是你的生活写照吧？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高中的初中时候，我之前在我们节目中提到过，就是说跟我关系好一个王姓同学，然后他， 王姓同学被点名啊，谁是王姓？ 然后他沉迷于就是说那时候的传奇，还不是传世了 哦，传奇。 对，然后后来就是刚开始我们俩是一样高的。半年之后我比 他玩的什么呀？战士、道士？ 我不知道，不重要 啊。 就是半年之后我比他高半个头。 你比他高半个头， 因为他一直在通宵玩游戏， 啊， 初中的时候，然后所以说就是明显感觉就这个人，他不论是从 身高没长起来， 身高也好，还是说从他的各方身体素质，包括他的就是视力啊，全线都在变松。 那他那会儿是疯狂到什么程度啊？ 疯狂到什么程度？然后想想啊，就是基本上一周的话，他可以天天在网吧通宵， 天天通宵啊？ 对， 这人都没事啊？ 嗯。就是、 身体也是够宽的呀， 就是、 你这个 就是白天到学校来的时候开始睡觉， 嗯， 最后 天天这样， 几乎 是 天天这样，然后老师最后也懒得管了。 那这样的话，其实真的是对身体不太好。 对，然后应该到毕业的时候，我能比他高出一个头。 而且整个人的精神和这个…… 哎，说实话，不是之前有很多那种猝死的新闻吗？但你这同学身体素质还是挺好的。 嗯，就是 硬扛呗， 硬扛呗，就是他就牺牲了，就青春期牺牲了。长身体的这个代价， 啊， 然后换来了一个，就是 那现在在做什么呢？ 现在也是在游戏行业从事相关的工作 啊，真的， 对， 成为了你的竞争者是吗？ 那没有，我们是做媒体的，然后他们是做游戏 CP 这一块， 啊， 主要是 啊这样， 对 啊， 夜游， 夜游，哇，这听的还是挺有感触的。反正我那会儿， 所以磨刀不误砍柴工，大家一定要保持这个锻炼身体啊。 我弹幕说，他说负责的告诉我，通宵跟身高没有关系，这个是这样的，就是。 当然那会儿他晚上长身体啊， 实际上就说你青春期的人，你睡眠和饮食都不规律的话，你整个身体成长，你要觉得是不受影响的话，那也没有办法。 对，所以对于每个青少年来说， 对开学了一定要把自己调整得更规律一点， 少熬夜啊，等你们好考到一个好的大学就可以尽情玩游戏了。 我今天觉得像一个这种健康小常识类的， 其实考大学尽情玩游戏也不一定，因为将来还有就业压力吗？对吧？ 哎，别说了，都是累啊， 哎！怎么觉得这么的痛苦呢？ 对对对，都是痛苦，痛苦。 我们放点什么轻松的歌曲？ 可以可以，等会儿给大家放个轻松的一点的歌曲。 嗯， 其实这个说到这个大学时候玩游戏啊，我记得我那会儿最巅峰的时代啊， 嗯， 就是一周大概我赶不上你们那同学啊，那会儿我大概是一周在怎么说呢？是5到6吗？我想想啊，应该是。一周每天晚上去，然后每天早上我是回宿舍睡觉，干脆课就不上了， 嗯， 你知道吗？大概是一两天吧，顶多就这样。我能做到每天玩游戏，但是不能做到每天都熬夜。 嗯，我反正我大学的时候，反正一周反正是玩通宵3-4天应该没问题。 哇，你这么厉害？那你在网吧晚上吃什么泡面？ 嗯，就是可以让学妹送过来。 不是，大老师，你这就有故事了。哪个学妹给你送啊？ 就是 大老师 各种学妹，就是基本比如他们会问，就是发短信问你在哪儿，我说在网吧，然后 然后基本上不理我了，然后我再赶紧出去，我说还没吃饭呢，帮我送份肉炒饼呗。 哇、哦，套路深啊，大老师。 那个是你女朋友吗？ 嗯、 就只是学妹， 就是学妹啊。 大老师刚刚说他的异性缘是很好的。 哦，是啊，大老师。 也不错哈。 可以啊，大老师。 对 啊，你 这样你女朋友很放心，这么多人替他照顾你。 对，哎，大老师。咱们这个在节目最后咱们讨论一点交心的问题啊， 嗯， 问一下李可和大老师，如果高中和大学的日子可以让你们重新来过，你们会怎么活？就是你重新现在你瞬间第二天要穿梭到那个时候， 穿梭到高中还 是 大学？ 是不是说我现在变成了现在的高中生大学生，而是说回到我那个时代上大学， 回到那时候你会怎么过？但是你的意识是现在的意识。 那我会劝我父母说，就是拿出一部分钱然后去做互联网公司。 在那会儿是吧？ 对。 那我应该说 那李可呢？ 提前买房。 然后如果说是大学，如果是大学时代的话，那我可能会劝我身边所有同学，就大家把生活费拿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去开传奇私服。 啊， 太正了。 啊，那会儿开私服是吧？ 这么说就是我们现如今知道的很多就是比较厉害的就是游戏门户站， 嗯， 他们曾经都是盗版下载站或者是那个游戏外挂的网站，然后还有很多游戏公司，他们早期的业务其实根本不是说自己研发或者代理游戏，而是去做私服， 嗯， 对，他们是其实在那个互联网快速爆炸发展的这个阶段截取到了一部分的这种就是增长的红利， 嗯， 对，然后只不过是有些私服它快速转型， 嗯， 然后慢慢就是我们自己去代理产品，嗯，有些私服呢到最后是面临的就是那种大量的诉讼，嗯，然后就光顾着打官司赔钱了。 明白。 嗯，那许可呢？ 啊，我要是回到这个高中和大学，我一定会往职业电竞的路上再迈一步， 嗯， 就是我一定会去做职业队员。 嗯， 不知道会打成什么样，反正当时我记得我 CS 练到什么程度呢，就专门玩雪地那个图，要玩 CS 人应该知道叫 IS 那个图，专门我跟我朋友啊就每天会练不同的枪在中路队，就是打到，因为有当时急停是最基本的嘛，你要不急停枪飘嘛，急停之后 AK 基本一枪必爆头吧，两枪之内必死人，然后 AWP 无论是点狙啊甩狙跳狙啊蹲狙出来或者闪狙顺狙， 嗯 啊，这些反正，但是我当时呢是玩狙，用玩狙来测试这个人的水平，我玩狙是我的实力最菜的，我要是玩狙都能打死那个人，那个人就不用跟我对长枪了，如果我要是玩狙打不死那个人，那个人长枪很厉害，我就会拿出我的 AKM4， 当时最厉害的还是这个 M4、 嗯， M4 当时我记得那个哦，我现在玩 CSGO 有点多，我有点混淆了，那会儿 1.5 好像是没有消音器吧， M4 还是可以装可以不装啊，那会儿是自己 可以装 是吧，那会儿是，对，反正我记得我那会儿就是M4 还有那个警砖的手枪， 嗯， 当时最厉害呢就是我和我那个同学战队那个同学，我俩建一个沙二的地图，我们两个警对面应该是七八个匪，他们都拿长枪在沙二地图的 A 点台上，我们俩从 A 门超过去，从 A 坑拿警砖手枪可以直接灭他们五六杆长枪，在 A 大点的上面，他们就是 AK 都对不过，我们就边走棒棒两枪头，就这样，哇，当时就感觉自己 CS 真的玩到一种程度，然后当时什么萨库拉呀， 嗯， 这些名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当时 AK 之王萨库拉，当时我就感觉也但是后来跟大老师讨论过，因为那会儿电竞环境可能不是太好，就是我都不知道， 其实现在也不好， 对，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弄战队，嗯，你知道吗，怎么去弄这些，所以也就自己停留在自己那块儿了， 嗯， 我觉得如果要是可以，我可以赶上当时比如说 Sky 那一波啊，比如说那会儿微笑那会儿 是真的，就是你即便是今天， 嗯， 就是电竞的职业选手能够通过职业比赛，嗯，就是达到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温饱都是非常非常难的， 哦， 即便是今天，所以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职业选手他趁着 直播 就他在直播的就过程当中做着突然说哎老子退役了， 嗯， 为什么，因为做直播收礼物就是卖肉松饼都比当职业选手挣钱挣得多， 嗯，哎呀 这个是现实，所以说还是 要跟玩家说一声，就是嗯，很多时候你所羡慕的这个职业背后的付出的这种艰辛， 嗯， 以及非极高的淘汰率以及非常短的职业生涯 是 都是非常残酷的。 好， 所以说如果说你是个高中生初中生或者是刚刚进入大学的大学生， 嗯， 妄想着说我是通过玩游戏变成职业选手然后获取奖金然后功成名就像 Sky 一样开公司，我告诉你基本上没戏， 所以我觉得就还是在对的时间做应该做的事。 没错没错，大家还是好好学习，干好自己的专业啊，学好自己的专业，是吧，大老师？ 而且在大学期间其实可以，其实可以更多的尝试一些不同的。我觉得我听完你们说的，我觉得高中的时候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遗憾， 而且就 是 事到如今，大学教育 对 它更多的其实也是一个基础教育。 对， 我觉得就跟那种小学初中 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跟小学初中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说你在这个所谓的混江湖，你这般来说，你有个大学文凭是代表你接受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基础教育而已。 是， 对。 而且在大学期间，还是要珍惜时间，多一些自己尝试的可能， 多尝试， 去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 多实践。 因为有时候，对，在人在二十多岁之前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不用二十多岁，就是很多人 三十岁之前 活一辈子也不会知道， 也不知道自己 喜欢什么，也没有找到自己。 而且， 咱们这最后时间啊，大老师，你说现在有三个，一个日常猜歌，一个是吃鸡套路小分享，每天的，你说咱们进行哪个？ 吃鸡， 吃鸡套路， 行，来吧。那最后就是吃鸡套路小分享。大老师最近好像跟我微信沟通，最近玩了一回，是吧？ 我是上就这周五，然后我们直播的时候，然后当时、 在玩策论直播了一次啊， 当时正好是关关累了，然后我说那我来玩一把。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后来发现我中间那么长时间没有玩，然后最近打法好像有变化，就不是特别喜欢，就是说那种猫着了。 你在哪个服打？就亚服吗？ 亚服 啊，亚服、啊。 然后就是基本上 不喜欢猫着了，现在大老师也不喜欢速度与激情了，是吧？ 就是开车偶尔还开，但是主要就是见人就是不管有多大把握，先开枪打了再说 啊。 然后就尽可能的，而且到最后那局死也不是被人打死的，而是因为跑圈的时候然后忘了吃鸡肉包。 吃药。 哎，真的，我们这次也有好几次是跑圈刷死的。 所以说大老师你的套路就是见人就刚，现在变成了 就是不同阶段的心态吧，可能就是之前相对保守一些，然后最近的话因为一个是有点 一周多没有玩，二呢是就是事儿比较多着急，对，着急呢就是去他地来吧 啊。行，那李可呢有没有吃鸡套路的小分享啊？ 我现在是不太怕大城市了，就是要、 跳大城市抢物资， 对，要到好的地方去抢东西，真的穷的地方真的穷怕了你知道吗？现在我觉得抢到好的物资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呢看到刷圈的时候呢，差不多你舔差不多了，这个东西满了呢就赶紧走，然后呢在这个圈的周围找一个相对好的试点这个地方，然后开始蹲守蹲一波，然后看见人呢就有把握的情况下就可以开枪。 OK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也是这样，就有很多人问大老师下期会不会有关关，我觉得这是一个未解之谜吧，反正就是下期吧， 争取吧， 下期 大家 下期是吧？ 是这样的，就是还是说，就是我因为我们最近也在忙很多内部的事情，等这些事情全部都搞定的时候呢， 好，带着关关 关关就会出现了。 好嘞，行，那今天也是欢迎大家收看收听我们的漫游海文天，那您正在收听的呢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漫游海文天啊，是吧？然后另外也可以上这个哔哩哔哩网站来关注我们的这个 UP 主账号、 对，然后呢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也非常感谢今天水友对我们的互动。明天呢依然是我们双客直播请来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小易。 对， 那是什么内容呢就大家期待了。 对，小易呢应该会带来他在一个周年现场的一个这个报道啊。今天也是辛苦大老师啊，辛苦各位， 感谢大老师， 辛苦各位参加这个什么 Lost Temple 这个猜谜的这个过程，很艰 辛苦。 好嘞，那祝大家这个周末也是结束了，开学愉快吧，新的一周工作努努力，感谢大老师，我明天见，拜拜， 明天见，拜拜。